美国的乡村音乐节当中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Shania 唐恩 Shania Twain 带来这首 UNITA， 特别有异域风情的一首的他的作品，开始我们今天9月27号周四下午的3点钟的和你一起唱的节目的时间，依然是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四下午好，我是戴毅，欢迎你的收听。接下来这首歌呢，前奏可能对你来说有一些陌生，但是组合你一定很熟悉，草蜢永远守着一个梦。 心变得更温柔，要问我， 梦，永远守着一个梦。当然喜欢的歌手会被歌迷一直很珍视的放在心目当中，所以到了属于歌手的重大时刻的时候，自然会有发自心内的祝福和祝愿。我刚刚打开了微信平台，看到了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就看到有人今天特别想要听到他的歌，斯丢比特。这位听友的名字很有意思啊，想用这样的方式祝福自己喜欢的歌手、心中的偶像生日快乐。那我们就 Happy Birthday Andy Lau， 其他祝福我们听完歌之后再说哈。 A B C D E 有一点怪异，外国一切的东西有啊有啊有距离。我是叫 Andy， 轻轻告诉你，英文不是太顺利，来呀、啊、来呀、啊、来学习。 A then B C then D， 然后到了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N S T then U， 然后到了 V W X Y C， 就那么容易。我们在一起唱这首歌曲，知道当中的意义，没呀没呀没问题。有一点怪异，外国一切的东西有啊有啊有距离。我是叫 Andy， 静静告诉你，英文不是太顺利，来呀、啊、来呀、啊、来学习。JK LMNO PQ RNS T then U， 然后到了 V WXYC， 就那么有你。我们在一起唱这首歌曲，知道当中的没呀没呀没问题。 听歌的时候哈，感觉好像是刘德华父女俩在教我们学英文。不过如果说真的刘德华会考虑开培训班的话，底下应该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学员。 Andy Lau， 刘德华生日快乐哈！希望今天在广播里面放这首歌，也会同样让今天过生日的朋友觉得也是有一份祝福从电波当中送给你的。 那刘德华康复归来出现在大众面前呢有一段时间了，在九月份的时候呢他也透露出了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工作计划。在九月初的时候，刘德华亲自宣布了2018巡回演唱会的一些具体安排。那这是他在时隔八年之后第一次回到了香港举办演唱会。2018香港演唱会会在12月的15号到2019年的1月3号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一共会举办20场演唱会。那据说门票呢在发售仅仅不到一天的时间之内呢就全部被抢空了，所以可见人气，可见影响力啊。好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也带来一首你熟悉会唱的歌哈，有请 SHE 恋人未满，周四下午的和你一起唱，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为什么只和你能聊一整夜，为什么在道别就又想见你，在朋友里面就是你最特别，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方便，你说你对我比别人多一些，却又不说是多哪一些。 又打一场恋人未满，甜蜜心烦，愉悦混乱，我们以后会变怎样，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再勇敢一点点我就下去，只好只做朋友。再相信一点点我就会点头，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为什么我难过只肯让你安慰，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为什么不敢面对啊？为什么你寂寞只想要我陪，为什么我难过只肯让你安慰，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为什么 再向前一点点，我就会点头。 with me。 9月27号周四下午的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也谢谢在微信平台上发来了图片的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这些照片可以让我望梅止渴哈，但是可能要在这儿变成望海棠止渴。好了，更多互动也欢迎通过微信平台留言或者照片啊，或者一些互动方式都可以。上半时段这首歌我们把时间交给平冠和戴佩妮带来这首半生熟，稍后是广告时间，待会儿见。

受东移的高空槽天气系统影响，下午到前半夜，本市自西向东将先后出现小雨天气，雨量分布较均匀，请大家外出带上雨具，雨天路滑，开车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穿长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原定于9月28号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的国际钢琴系列之一代宗师波利尼钢琴独奏音乐会，因波利尼身体健康原因演出取消。昨天，波利尼向中国观众致信，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再次登台国家大剧院。凡购买本场演出票的观众，可在10月28号前在原购票地点办理退换票事宜。本月29号，也就是本周六，2018中国艺术品产业博览会将在通州开幕，为期7天，持续到10月5号结束。据了解，本届艺博会主会场设在通州区宋庄文化产业聚集区，主会场内设置一带一路特展区、原创艺术品展示交易区、艺术品产业模型专区等5大展区。同时，艺博会还将设大运河文化带特展，通过动态展示再现漕运盛景，并邀请非遗文化传承人现场讲述文化历史，传授制作技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漂泊脚步很寂寞，残月如昨，声音很淡薄，却没有一双手再送来温暖，梦中怎么又到相默。风铃深夜心平的难过，不是太多想和人诉说，窗外花一落，我也跟随坠落，你是否也在牵挂着我？那一座滴水无言，扯不断思念，我的爱一滴滴汇成温暖胸怀，可是你早已离开，没送我意外，屋檐下又是谁在等待？ 那一桌滴水无言，扯不断思念。我的爱一滴滴汇成温暖胸怀，被风吹成无奈，又何必感慨？屋檐下总会有人去又来。脚步很寂寞，残月如昨，声音很淡薄，却没有一双手再送来温暖，梦中怎么又到相默。风铃深夜心停的难过，是太多想和人诉说。窗外花已落，我也跟随坠落，你是否也在牵挂着我？那一座滴水无言，扯不断思念。我的爱一滴滴汇成温暖胸怀，可是你早已离开，没送我意外，屋檐下又是谁在等待？那一桌滴水无言，扯不断思念。我的爱一滴滴汇成温暖胸怀，被风吹成无奈，又何必感慨？屋檐下总会有人去又来，被风吹成无奈，又何必感慨？屋檐下总会有人去。 我们太熟悉他的声音了啊，小哥费玉清的《屋檐下的思念》。费玉清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一位歌坛前辈了，算是这么多年以来他的许多许多的歌曲呢，他的音乐作品也是一直深受大家的喜欢，也是很多人共同的记忆。而且呢，在社交网络上面，他风趣的综艺感和他这样一种信手拈来的段子手气质，也让很多人觉得他多了一种反差萌，更受到了年轻朋友的喜欢。在一两个小时之前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也是从手机里面看到了新闻，说小哥费玉清是通过了媒体展示出了他自己手写的一封亲笔信，用来宣布在2019年巡回演唱会结束之后呢，他将会正式的退出演艺工作，开启他的退休生活。他的亲笔信是这么写，他说：这么多年来，为了达到更高的境界，我一直快步向前走，却也忽略了沿途欣赏沿途的风景。当父母亲都去世后呢，我顿觉失去了人生的归属感，没有了他们的关注与分享，再绚丽的舞台让我会感觉到更加的孤独，掌声也填补不了我的失落，去到任何演出的地点都会让我触景生情。我知道是到了我该停下来的时候了，停下来我才能够学习从容的品味人生。即将离开熟悉的舞台，心中也是万般不舍，而过往的一切我都会珍藏在心中，成为最最珍贵的回忆。从亲笔信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很重的人，以家人为中心的人，所以可能确实当家人为中心的这个部分出现了一些缺失的时候，可能我想他内心当中也是极度不平静的哈，可能也需要一段时间来平复心中的伤痛。而我想这个时候可能对他来说最好的一种安排呢，就是家庭的其他成员给他更多更多的爱，只有爱能够让他重新的走向他熟悉的舞台，也许这是我们期待的哈。好了，我们就多来听一首费玉清的歌，来听听这首小哥最经典的代表作《一剪梅》。 心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有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 上面的 Linda 问说，小哥费玉清的个人巡回演出会在什么时候？我看到的新闻消息里面显示的是在2019年的2月8号9号会先在台北的小巨蛋举行。2017年的时候，61岁的费玉清首次在小巨蛋开唱，但没有想到这一次小哥重返小巨蛋，今天是他的告别演出。但可能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相信到时候小哥一定会尽更大的努力，早早的准备，然后呢，好好的来呈现这样一次演出，也会把他的个人告别演出做得更加的精彩一些。好了，3点43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周四下午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下午好，我是戴毅，我们有请 John Mayer Home Life。